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53集。我要复读。 喂， 话筒里传来一阵呜呜泱泱的痛哭声。 丁夏， 周思月心猛地一沉。 丁宪，怎么了？ 丁宪呜呜咽咽又是一通哭，紧接着啜泣两声，哭呛了，断断续续抽噎着。 周思月，我没考好，可能都上不了一本线。 一本线的预估分比他超出来十来分左右。其实丁宪之前几次模拟成绩都过了一本线，还超出不少。但他这人心理素质极差，一紧张就容易出错。他记得很清楚，除了中考，人生中的几次大考几乎都是失利，小升初也是，差点都没过线。虽然平时成绩都名列前茅，但一到大考就发挥失常。老师说他心理素质不行，承受不了压力。后来叶婉贤找人给他算了算，算命先生说这丫头命里缺考星，考运不行。知道这事儿后，丁宪状态就更差了，这就成了个魔咒，一直套在丁宪头顶，跟一片乌云似的，走哪儿盖到哪儿。这事儿就麻烦了，早年大学生罕见，一个村里也没几个大学生，但到了90后那代，遍地都是大学生，不考个好大学，未来的路很难走，加上又不是有家底儿的人，全指着这条出路呢。周思月跟蒋晨告别，连夜从南京赶回北京。两个人对着电脑研究了好几天，二本拔尖的就那么几所，还有些在省外。周思月沉默。丁宪想了想，搓着指尖，低声说： 要不，我还是复读吧。 复读没你想的那么轻松，等分数线吧。 周思月窝在椅子里转头看他，气氛低迷。屋外电闪雷鸣，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雨珠噼里啪啦地砸在窗户上，打破这一世沉静。楼下电视机在播送着最新的天气预报， 五号台风麦莎即将登陆，请各位市民做好防护工作，减少出行。 那我回去了。 丁宪站起来。周思月想，丁宪情绪这么低落，就这么把他放回去，或许他会多想，又安慰似的揉了揉他的脑袋。 别想太多了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哦对了，等会儿啊。 周思月转身从书柜里抽出一个小机器人递过去。 答应你的奖励。 丁宪望着那做工精良的小机器人，有点诧异。 女的？ 你放桌上试试，小心点啊，费了我不少功夫呢。 周思月双手抄进兜里，靠在墙上。丁宪轻手轻脚地拿袖子擦了擦顶上的灰，估摸着放了有些日子了。他按下手上的遥控，没一会儿，手中的小家伙就跟扭秧歌似的动起来了，有点像精神病 2.0 版。 改良过的？真可以治精神病啊。 小东西一摇一摆地扭着秧歌朝他这边过来。周思月随手把桌上挡路的书移开，一边低着头认真地给小东西清扫路障，一边漫不经心地回： 不知道，前阵子跟教授送了几个到抑郁症治疗中心，现在在等实验效果。 你不会拿我当小白鼠吧？ 你这个独一无二的。 独一无二是个美好的词，不论用在哪里。 哎，取名字了吗？ 没，他是你的，你取吧。 四月怎么样？ 随你。 四月，人间四月芳菲尽，也是他的周思月。 丁宪高兴地将小东西小心翼翼地抱进怀里，乐盈盈地说： 谢谢。 谢屁。 男生抱着胳膊嗤笑，室内一片宁静，窗外狂风暴雨，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。一本分数线在一周后公布，丁宪没过线，差五分。等第二批志愿过程中，听从了周思月那位清华教授的意见，挑好学校不如挑好专业。但这对丁宪来说就是个遗憾。七月底，叶长青突然来了，还带了苏柏从一起过来。丁宪一回家刚脱鞋，看见客厅沙发上坐着那两尊大佛，心里就咯噔一下。 秀秀，苏先生。 啊。 苏柏从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西装，现在他们家的沙发里双腿交叠。灯光下，丁宪一低头就看见门口拖着一双锃光瓦亮的黑皮鞋，鞋头尖尖，有点像鳄鱼嘴。 谢谢，成绩出来了。 嗯。 叶婉贤从身后端着水果过来，客气道： 苏先生，吃点梨子。 谢谢。 待两人都坐下，叶长青也不再绕弯，开门见山地对叶婉贤道： 姐，现在成绩出来了，我也就跟你直说了，上个普通大学啊，真不如让他去学画画算了，大学生遍地都是，出来以后啊，随随便便一个工作岗位谁都能胜任，出来还是给别人打工。这个丫头功底不错，再培养培养，以后肯定有成就。费用问题呢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跟柏从这边决定送他去巴黎艺术学院。 叶婉贤犹豫地看了苏柏从一眼，后者爽快表示： 我没问题，现在社会讲求机遇，清华出来的学生机遇不好也有回家卖猪肉的。 那是人卖猪肉比上班赚钱。 去巴黎？一个女孩子在外面，我不放心。 嗨，现在的社会啊，早就不是当初了，多少留学生在外面自己求学啊，别人想得到这个机会都没有呢。刚好呢，前阵柏从有个朋友在巴黎联系上了，好不容易托人介绍的，机会难得啊。 我跟孩子他爸再商议商议。 一商议就过去了一个星期。丁宪说什么也不肯去巴黎，叶婉贤觉得反正不用自己出钱。 去就去呗，总比在国内上个二流大学好。 你出钱我就去，别人出钱我不去。 有人肯资助你，你还跟家里拿什么钱呀？不知道家里开支紧张啊？ 叶长青愿意资助他，他能理解。苏柏从凭什么呀？他跟他非亲非故的，而且那是个满身铜锈的商人，又不是慈善家，白拿人家，他心里不安。06年8月来临，麦沙台风登陆，是个永远都被人记得的黑色八月。起先是路口的广告牌砸死了一个老头，家属跟店主索赔200万，店主愤懑不平，在言语争论中举刀将老头的儿子砍死了。8月12日，台风过境，前后发过两次洪水，城里刚建的一个小区忽然被掀下一个阳台顶来，砸死了一名孕妇。紧接着那小区的墙面忽然裂开，那裂缝跟条蛇似的不断蔓延，最后越裂越大，墙面开始往下落灰。乌黑的天忽然炸下一道响雷，像是一个讯号，那栋楼就开始轰轰隆隆往下陷。在漫天飞扬的尘土中，高楼拔地瞬间埋为废墟，一楼24户埋了上百人。悲怆的呐喊响彻长空，就跟一把利剑似的深深扎进人们的心里。武警部队、消防、直升机救援全部出动。那年的八月，大家都人心惶惶地守着电视看救援现场的转播，也没人再敢让小孩单独出门。丁宪自那日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周思月。 巷子里每天围满了讨伐的业主，电线有时候想偷偷绕过这些人去找周思月，都被叶婉贤拉得死死的。 哎呀，别去凑热闹，这些人都疯了。这事儿啊，周宗棠不出来说话，他们就会这么一直闹下去。 哎，刚建的小区，不到两年就被台风刮没了，死了那么多人，施工方、质检方肯定脱不了干系。 何止啊，承建更脱不了干系。现在这事儿就是三方之间互相推脱，施工推质检，质检推承建，承建推施工。但是施工方都是些民工，人哪有说话权呢？找的呀，就是这些领导。 可不是吗？真的是。 丁宪不懂这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他望着窗外人头攒动，一个个人拉着血红的布条，带着棉被，在楼下一坐就是好几天。 那也不能这么让人逼着呀，周思月过几天要开学了。 叶婉贤把菜摘好拿进厨房，悠悠地说， 他们呢早就搬走了，还操心他，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我跟你爸商量了，你还是跟小舅舅去学画吧。 我要复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啦。